你是我的朋友。珍珍在学校里有许多小朋友，现在她跟妈妈上新疆看姥姥去，在火车上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车上的列车员叔叔打扫车厢来来回回可忙了，可还一次次的过来给珍珍送开水。珍珍不好意思了，对列车员叔叔说，叔叔您真好，您是我的朋友，我给您一样礼物。说着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只香喷喷的苹果塞进叔叔的衣袋里。列车员叔叔怎么也不肯收，珍珍故意把脸一板说，您不收我要哭的，不信您问我妈妈。妈妈果真在旁边点点头，列车员叔叔只好把礼物收下了。珍珍又拿了一只苹果送给睡上铺的运动员阿姨，她说，阿姨您真好，您把下铺让给了我，我真过意不去。阿姨说，咱们是朋友啊，朋友就应该互相照顾嘛，苹果我可不能收。珍珍说，您不收我要哭的，不信您问我妈妈。妈妈笑着点点头，阿姨只好把苹果收下了。珍珍又把一只大苹果给了坐在对面的老爷爷。老爷爷当年是铁道游击队，给珍珍讲了好些个战斗故事，把嘴巴都讲干了，不吃个大苹果解渴能行吗？珍珍对他说，我命令您吃，不吃我要哭的。妈妈还是笑着点点头，老爷爷说了声好，干脆拿起苹果就吃起来。珍珍把苹果一只只地分了出去，现在轮到他自己想吃苹果了。可他伸手往背包里一摸，哎呀，一只苹果也没有了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忙把手收回来，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可珍珍的神情全被朋友们看见了。运动员阿姨手脚最快，长手一伸，将一只大梨子像投球似的塞进珍珍的背包。他对珍珍说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不收我的礼物我要哭的。接着老爷爷、列车员叔叔、张奶奶、李姑姑都把自己的礼物，饼干啊、蛋糕啊、梨子、石榴、好看的画报等等等等全塞了过来，把珍珍的背包塞得满满的，都满到外边来了。珍珍和妈妈还来不及说声谢谢呢，列车员叔叔就指着所有的大朋友，一二三一起说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你不收我们就要哭了。珍珍笑了，她的妈妈也笑了，所有的大朋友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。